是懂得，我们都会幸福的。天空已放晴了几点，我才渐渐明白，让自己了解了你听见的是爱。你 的微笑自在， 还是我们的存在，在我心里某一块， 爱 才是我们的爱， 是我们的期待。 总是放胆轻，少不了拥有，生命自由。

尽多少泪，泪里又甘心一碎，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尽多少泪，往事如烟去不回，想起过去多少欢乐，如今已成流水。多少若尽多少泪，良辰美景去不回，剩下一片梦里梦境，梦醒是更悲哀。情的梦，爱情的梦，如今已消失。爱情的花，爱情的花，如今已枯萎。多少热情，多少泪，泪已流干心已碎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自沉醉，多少热情，多少泪。 王杰的多少柔情多少泪，继续来听到顺子 Only One。 稍后的时间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，待会儿接着回来，一会儿再见。 你的好我从前怎么看不到，看不到，总以为爱在天涯海角，回头却在你温柔里找到，渴望被你拥抱，可以爱你多好。不明了，你从来都说你累了， 留肩膀让

这美的秘密。你有花朵的香气，带着我幻想中飞行，柔柔地艳艳地融化了我的心。爱是一道光芒，停在高高天上，我抬头望，是你的脸庞。你眼中的闪亮，让我看到梦想星光灿烂，想要歌唱。幸福是柔软的围巾，贴着我放松的身体，轻轻地甜甜地说着美的秘密。

的情人名叫孤单。 路弯弯，看不到向哪地方，天茫茫，只能等路就该长。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，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。 这首歌《路弯弯》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，他的歌曲包括他的唱腔都是浑然天成，非常文艺的万芳，《慢火车》。 慢火车，火车慢，不要爬过爱情这座山，就算泪会流，气会喘，也是最美的挑战。慢火车，火车慢，我只能前进不能回转，因为心中燃烧着柔情，慢火车也能爬上山顶端。如果一路也会下雨，你我也有田园风景和美丽山川，而你的眼神是不会改变永远的灿烂。风也要倾听你最温柔的呼唤，而你的笑容让心酸被勇敢，不害怕困难。

能对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对人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当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，欢迎继续回来，要听到的是克以敏带来的这首歌，叫做《温柔的拒绝》。 假如说我能献上一份对你的爱，我将不知感到如此的无奈。我多么希望栖息在你柔柔的胸怀，可是你 唱将柯以敏的温柔的拒绝，接下来是王光良的我想去个地方。当年还在无印良品当中呢，光良跟品冠呢两个人就有留下非常多一些经典歌曲，但各自单飞之后同样发展都非常不错。今天要听听看光良我想去个地方。 虽然有点晕，我还是想出发，静待一场流浪，想去什么地方，远处有个声音 是在呼喊，让我不停盼望。就算下起大雨，我依旧能出发，选择陌生方向，寻找一个解答。我逆着方向走，提起了皮箱，开始旅程奔忙。是妄想的秘密，藏在谁的心上？我想去个地方，快淡忘的时光，温暖回忆住在心上。 好爱我，好爱我，好爱我。